年党承认责任。有官员向外国记者透露，安全部队已经结束围攻，枪手已经死亡，又说死者大部分是平民。酒店在安全部队过去两日猛烈轰炸之后已经基本被摧毁，片段显示建筑物屋顶发生爆炸和冒出浓烟。目击者说，昨晚政府军试图重夺酒店控制权，双方交火并传出爆炸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另外骤雨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大致天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岁男仔感染了之后患有这个思考症，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细路仔的气管是很柔软，不能够支撑就塌了下去，咁就咁样嘅声。如果家长觉得细路仔好唔妥，口气好唔顺，唔好等啦，即系快啲去找医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年纪大了或身体有限制，就好难买衫，是不是就冇得扮靓？ 一间社企透过设计无障碍服饰，令不同能力的人一样可以买靓衫，潮得起。 嚟紧星期日就听下姜太同女女设计师 Cadri 讲下无障碍时装的理念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8月21号嘅星期日，29度，湿度81%。直播室有我海林同埋我两位高人，一位是大家好熟悉的飞哥啦，同埋哲学家卢杰雄。咁我哋今日咧讲嘅题目咧系灵魂伴侣，话一个好大嘅题目啊。通常咧我都系喺电影入边咧就会见到呢、一个，通常系爱情片嘅一个主宗旨，系咪？飞哥，你对呢个题目其实？我自己的認知就很多都是外國的知識，其實在中國的文化裡面有沒有靈魂伴侶這個概念呢？ 你嗰中國文化咧，就首先要靈同魂係唔同嘅。 嗯， 即係你如果要講有靈伴侶，有魂伴侶， 有 你有啲人連埋一齊就當一個，就算英文都係。英文而家我哋講話靈魂伴侶係 soul mate。 嗯 ，so， 但系英文咧，其实咧都分嘅，因为喺圣经里边已经有讲嘅，就话灵咧系 spirit， 系 spirit， 啊魂就系 soul， 嗯， 已经唔同咗啦。但系而家个个就捞埋一齐讲灵魂伴侣。如果你讲中文咧，咁啊最简单，唔好讲英文，讲英文都讲一个灵字啊啦。阿海林，你有冇留意到个灵字点写先？ 灵 字系上高有个雨。 是是有 下底有三个口，然后一个无字， 无字 无术同无有关，所以你灵咧，其实系好多人系唔成日讲惯灵魂，灵咧，你睇个灵咧，上高个无咧，上下上嗰度雨咧，系同古代啊。奇雨有關， 哦，即係而家都啱用嘅喎。 係啊， 而家唔落雨就啱啦。 所以個三個口咧，其實就喺個奇雨嘅過程喺度 念 咒語， 念咒 語嗰種模式咧，我哋古代叫做祝由， 係祝由。 啊，所以而家好多人唔明嘅，成日講話祝你新神快樂，其實個祝字啊唔好咁輕易用。啊，你考慮咒人咁樣，祝你新年快樂，嗰個係巫術嚟嘅。所以靈咧同魂就唔同。如果你講魂咧，中國就更加豐富，因為問題是道教裏面有所謂叫三魂七魄， 三魂七魄， 魂都分三種， 係 啊，魂分三種，所以你話靈魂喎，嗱，淨係講靈同魂 都 有排講， 咁呢度就十幾樣嘢嘅咯喎， 靈同魂都有排講，靈魂同魂啊，嗱，我首先講下， 再加埋 今日唔講魄。 哦哦、 七魄咧就更加複雜，七魄有咩叫吞拆啊？有咩叫誒除胃啊？有 啲 叫惡肺啊？ 啊， 好多嘢噶，七魄有呢個屍狗啊，唔講七魄，啊講魂先，魂咧裏邊已經係道教裏邊咧有一種叫做咩？叫做胎光， 係、 一種叫做爽靈，爽快個爽，靈魂個靈，第三種啊叫做係誒。叫做幽精，三種三魂啊。咁你話胎光咧，嗱呢度咧好得意啊！道教可以同佛教有相連， 係 即係話咧，我哋佛經裏邊講咧，人嘅本來面目就係光嚟嘅，嚟到呢個地球咧先有呢個肉身，食咗嘢重咗喺個地球度俾地心嗰度吸住，但係我哋喺邊過，所以我哋咧胎光咧就表示咧就話我哋講咧以前有個古仔講咧。有個老中醫，就同一個老人家睇病，佢一個把脈咧就同佢老人家講：你有錢嘅老人家，你下個禮拜就冇病啦，你就死期到啦。嗰個人係冇病嘅，即係病人佢把脈就把脈啫，睇下佢身體如何啫。嗰個老人家就話：冇搞錯啊！你話我下個禮拜死， 咁我而家 我就下個禮拜就啱啱擺酒，請人食飯，我請埋你。咁啊問題就話唔使啦。咁啊，即係要總之就我即係話佢係馬權物嚟 ，feel 到佢個胎光咧開始暗。咁呢個後來咧就呢個老人家咧就話俾診金，佢話死人嘅錢我係唔要嘅，唔收診金先，因為你死緊。因為嗰個故仔話，結果一個禮拜之後 就死咗啦。 即係呢啲就係你神醫啊！我哋講叫神醫啊，把脈之類，因為 胎 光。第二咧，第二種啊，海林啊，你有啦，爽靈就爽快個爽，即係諗嘢快嗱，你海林啦，係啊，口才好好，諗嘢快，有呢個記憶力，有呢個思辨力各方面，我哋叫爽靈。第三種好多人都唔知，真係要講下咁啊，喺電台介紹啊，嗰種力，嗰種魂啊，嗰種魂叫做幽精， 幽精 咧。就確定咗你嘅人個性取向， 哦、 所以我知道好多同性戀者都唔知道佢係因為佢個幽精發揮作用。點解佢會喜歡同性呢？唔關佢事喎。我哋而家講 DNA 啊嘛，性取向佢性取向就係我哋中國人講嘅幽精，決定咗你嘅性取向同埋嘅你嘅喜歡，你喜歡嗰個人咧，其實個幽精。所以我哋講黯然銷黯然銷魂，個魂啫就係幽精。或者魂飛魄散個魂咧，又係幽 精， 同個感情啊、性取向有關嘅。 其實依集應該係好多集噶嘛，應該係上集就講靈，下集就講埋魂。 唔係講唔係啊？你講 咁多講， 我講就順便要解釋靈同魂係唔同嘅。 不過如果喺中國嚟講咧。 即係靈魂伴侶呢一個即係名詞啊，大放異彩或者係震撼呢個中國嘅人啊！ 哦，我估到你講， 就係徐志摩咯，就係、是首先佢係即係好震撼地喺英國讀完書翻嚟就整個離婚宣言啊嘛， 係 咁啊，有一句名句咧，就係喺茫茫人海之中要尋找我嘅唯一靈魂伴侶， 係 啊，就係得之我行啊嘛。失之我命啊嘛，咁啊，終於就形成咗佢同三個女人嘅嚇糾纏嘅關係啦。咁呢個靈魂伴侶佢都係西方嗰度， 係 攞過嚟嘅。 啊，其實即使喺西方係咪盧傑雄係咪喺西方其實靈魂伴侶依樣嘢都其實係一樣比較新嘅嘢，因為最早譬如你見到都係1822年有個係咪叫？Samuel Taylor Collins， 他在他詩裡面說過，他說 To be happy in married life you must have a soulmate， 即是 你如果你的婚姻要是幸福的要快樂的話，你就一定要是一個靈魂伴侶。其實是不是就是男人的藉口呢？這樣 那個問題就是即這個 term 就當然即這個詞就是近代了，但他的思想的根源就很早的，即一般我們講 柏拉圖 靈魂伴侶都會講到即柏拉圖入面的那個 Symposium 這篇對話啦，即是這個響宴篇入面亞里士多芬的那個關於人為什麼要在茫茫人海中尋找另一半的這個故事呢，這樣即係嗰個就唔係柏拉圖講嘅，好多人以為柏拉圖講唔係，嗰、那個亞里士多芬講嘅。 亞里士多芬咧，就係當時古希臘嘅喜劇作家，喜劇作家。咁啊，嗰個響宴篇有啲譯做會飲篇， 有會飲篇， 有啲譯做啊，但都係引述亞里士多芬你講呢個古仔就話點解我哋講而家我哋嘅太太叫做 the better half。 是 另一半，即是那个这样的预言啊，那个他讲述呢，人本来呢就是四只手四只脚， 两个面 咁因为威力太大， 这个 主神宙斯呢话顶唔顺，惊住威胁他们神的存在，就将他劈开一半， 劈开一半 就分了。不过这里呢有趣，就话这个这样的 better half 这个故事呢，就话呢有三種不同的品種，有是雌雄同體，有是雄雄同體，有雌雌同體。所以在那個這樣的預言那裡證明呢，其實在那個預言裡面呢同性戀是 OK 的， 啊， 因為你本來找 Betty Half 是雄雄同體，雌雌同體，不一定雌雄同體的，所以靈魂伴侶不要想著一定男同女，可以男男可以女女 都沒問題。 其實現在看個新心靈界呢，就仲有一啲更加複雜嘅分類。 係， 佢會首先喺靈魂伴侶入邊，佢會講到底係 soulmate 啊，定係 twin flame 啊，即係呢種好似雙火啊。咁佢就會講話 twin flame 嘅話，即係你見 twin flame 咧，係大家好咧就相生，大家如果唔好咧就相滅， 即係twin唔到， 係就大家一齊燒，即係有咁嘅概念。佢亦都有好多分好多類啦。佢會話分得更加複雜嘅，佢會話有一啲係你上世嘅伴侶， 會係 即係有啲好似karma 即係 業力 嘅呢種咁樣嘅概念啦。有啲可能係你上世嘅朋友啦，亦都有講嘅就係靈魂家族啦。係 啊，靈魂家族， 靈魂老師啊。係 啊， 有啲係冤家啦，即係依世就係同你就永遠都係同你一定係撐過噶啦。咁有各種各樣嘅概念。 冇錯。而家就複雜啲，就因為有啲直情認為，即係呢一個柏拉圖嘅講法係唔啱嘅，即係根本靈魂就係自足嘅、圓滿嘅，咁根本就唔需要揾另一半咁樣，即係話冇另一半呢個概念嘅，靈魂就係自己得㗎啦咁樣。所以伴侶咧就唔係你另一半，就睇下你同佢有冇呢一個即係宿世孽緣啊。咁靈魂亦都可以同阿媽有靈魂伴侶都得㗎嘛，同仔女都係靈魂伴侶都唔一定係即係夫妻啊，或者係你個即係所謂性愛嘅伴侶。 所以咧，阿陶傑豪，所以而家有個講法喺台灣天下雜誌其實就討論過，就係除咗靈魂伴侶咧，仲有另一個 term， 就同靈魂伴侶唔同，叫做人生伴侶。 人生伴侶 啊，即係話咧，你嗰個伴侶咧係同你走一世嘅，成世同你並肩作戰嘅。靈魂伴侶咧可以係 for the time being 或者一段短暫時期，佢滿足咗你嘅靈魂嘅需求，但係咧到時到期佢會自動消失。係，即係同人生伴侶唔同，人生伴侶就成世陪伴你係並肩作戰。不過頭先羅潔雄咧，你講個徐志摩嘅故仔咧，我覺得就更加比徐志摩更加悲情嘅。 悲情係邊個 嘅故事？沈從文。 哦，沈從文係。 嗱，因為好多人都知道沈從文係五四嘅作家啦。 係啊。 就是、沈從文嘅愛情故事咧，就其實係同靈魂伴侶咧，好有一種悲劇嘅意味喺度。點解咧？因為沈從文當年佢係鄉下仔，喺佢阿黃永玉係同鄉嘅，鳳湖南鳳凰鎮。 鳳凰鎮，鳳凰鎮，我去過，我去過佢舊區。 你去過舊區？ 去過舊區。 咁啊，沈從文咧，當年鄉下仔咧，入到去北京，俾胡適睇啲戲咧，佢就去喺北京教書咧，就識到個女學生。個女學生咧就話：依個女學生特別啦。因為我而家好多人都熟悉叫做宋家三姊妹，就唔知道咧，仲有一個張家四姊妹， 哦、 值得寫，值得 拍、哦、可以拍片啊， 係嘛？張元和、張允和、張少和同埋張聰和，佢識得嗰個女學生就第三排第三名叫張少和，靚、到飛起，皮膚黑黑地，叫做黑鳳， 哦、 叫做黑鳳。咁然後咧，你知沈從文咧就見到個女學生，當時佢十八歲，佢哋係廿九、十及八歲。同廿九歲追依個女學生，就不停寫情書， 係嘛？ 總共寫咗四幾百封。 啊，美國依家呢啲叫沽名啊！ 係啊，唔係嗱，張少和就坐咗份，就將佢列為青蛙十三號。 啊， 即係話追佢嘅人咧係第十三個，啲係青蛙嚟嘅。 嗯， 咁但係因為寫情書太多啊，連張少和都頂唔 頂佢唔順啊， 就同阿胡適。嗰時係北大校長投訴， 投訴佢， 投訴話有個老師成日喺度騷擾我，唔係性騷擾，即係寫情書。咁啊，胡適點做啊？作為長輩，佢就同阿沈從文講，唔係同阿依個張少和講，佢話你嘅老師係頑固地愛上你。 哦， 咁啊，依個張少和就答得好。他說我是頑固地不愛他， 不愛他。 這個當時的故事，但結果後來都追到上手。 啊、 因為你問題就是這裡教這裡被這女仔喊口、就說你不我認識一個女仔就是這樣、又有個鬼佬不停寫情書給他，一封都不看，全部丟在垃圾桶、他看了一封呢 就 唔掂啦，就中招啦，中招啦，話原來啲情書寫得咁好嘅。 哦、啊，呢、這個故事係有啲咩嘅？我哋可以 但係咧，你 通 message， 你知道然後追到上手，咁又如何？通常就話你咁追得咁辛苦，結咗婚之後咧就出問題啦。 啊，當然啦。 原來咧，後台佬宋尋夢就我，你係唔係愛上我？係你係愛上我嘅情書。係， 嗯， 因為睇情書而落答噶嘛。 係，冇錯。 結果就唔掂。 嗯， 結果咧，後來沈從文咧就識到另一個，因為兩個夫妻出咗問題嘅時候，沈從文就識到另一個 fans， 佢嘅小説嘅 fans 見到佢面嘅時候咧，甚至係著翻佢小説裏邊嘅女主角 嗰啲衣服 顏色 打扮， 咁啊係 fans， 即使就兩個就發生咗感情，就成為沈從文嘅 soulmate。 哦，原來咁。 所以沈從文咧，佢坦白，佢都係一個性情中人咧，佢就同佢個老婆講。張少和我而家有咗個 soulmate，但係我係同佢冇性關係嘅，唔會上床嘅，純粹係靈魂伴侶。咁啊，阿南，阿海南，你係女士，你如果係張少和，你 accept？但我老公同你讲，我有一个灵魂伴侣，但系我系唔会同佢有性关系嘅。O 唔 OK？ 嗱，呢个就好现实嘅问题。 我觉得现实嘅角度去睇啦，两个人嘅关系啦，即系结婚咧，绝对系一间公司嚟嘅。咁所以呢间公司咧，你哋两个 partnership 咧，系个合作嘅方法咧，系到底系点样样嘅？即系譬如话佢可唔可以出去再做 freelance 咧？我觉得一系你两个人嘅决定，就出边嘅人其实系解释唔到，亦都总之你。覺得唯一係咩咧？當你哋兩個打曬交嚇，嘈到隔離身邊左右嘅人都搞到大家嘅話，就唔好啦。如果唔係兩個成年人嘅決定啦，我覺得你覺得點樣啱，咪點樣做咯，係啊。 嗱，阿海林，你 miss 咗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係啊，因為如果嗰個老公同個老婆講，我已經有一個靈魂伴侶，咁 你可唔可以接受？即系我唔系同你离婚， 系啊， 即系话你可唔可以接受第三者？所以后来张少和我三个人嘅婚姻系太拥挤， 系 太挤拥啦，太逼啦， 太逼 啦。但系张少和咧有个考虑点系好多女人都会考虑嘅，就话究竟佢哋有冇仔女？ 哦， 吓、有仔女，如果细蚊仔细咧，肯定唔 OK 嘅。 咪就系一间。 如果冇仔女就 OK， 我你都唔个心唔都属于我咁样、 啊， 大家分开咯。 系呢、這个 有仔女， 嗯、 有仔女，所以佢系唔可以 OK 嘅、 嗯。 所以变咗嗰个结局，咪就嗰个叫高清子啊，即系沈从文嗰、那个 苏眉、嗯、 文伴嘅苏眉啊，高清子咪自动隐退咯，从、此人间蒸发咯。 嗯、 但系人间蒸发又如何？结果沈从文同佢个张少和咧都系 要分开， 都结果唔卸佢噶，唔放生佢噶。你问题你个亨利，你个苏眉走开咗系点啊？你曾经变心 哦， 所以问题就 系沈从 文 咧， 沈从文跟住喺文教就俾人斗啊， 哦， 话佢系郭沫若啊，俾个名衔佢啊，叫做桃色作家， 就系因为呢件事 系啦、啊，叫做桃色作家。咁、而且咧话问题未佢发费价，佢要惩罚佢去清洁女厕所， 厕所 女厕所啊，女人嘅厕所， 女厕 女厕清洁女厕，咁仲有加埋，仲有加埋，就话依个张少和。亦都決定，雖然佢個蘇眉退出，同佢分居， 都係分居，係冇錯。 所以佢兩次自殺， 即係張少和、 沈 從文 啊，兩次自殺。所以好多人話：哎呀，佢避開文革，佢入搞依個服飾研究，佢兩次自殺。所以依個係一個悲情嘅愛情故事， 冇錯。 因為有蘇眉，但老婆唔捨嘅。 我比較傾向印度教對靈魂嗰個解釋，即係印度教靈魂，譬如 Vedanta 嘅睇法就話靈魂有幾 part 嘅嘛，最高嘅層次嗰層就係、其實佢就係 body， 即係佢係真係好似一塊鏡咁樣照耀住個最神聖、最我哋最有智慧嗰一。嗰一份啦、啊，但係佢中間有一啲係好自我噶嘛，坎卡啊呢啲，或者 manas 啊、chit 啊，呢啲係即係可能係比較 貪嗔痴層次， 係啦，貪嗔痴嘅層次咧。所以當我哋話靈魂伴侶，我成日都覺得到底邊一 part 嘅靈魂咧，係咪？所以咁。即係好多人會話，當你遇到你靈魂伴侶嘅話，你會有感覺嘅，你會覺得依個係命中注定嘅。咁但係邊一 part 嘅靈魂係有感覺先？即係如果係最高層次嘅靈魂，可能你就真係係有依個提升啊嘅感覺。但係如果係一啲低層次嘅靈魂，咁咪大家就其實一齊墮落咯。 呢個幾即係發人心省，係因為如果係一般講靈魂伴侶咧，都係落喺呢個塵世間嘅情慾。 是、 啊、 最好就靈慾一致， 小我的 分開又有問題。 但是你講到印度教那種即係煩惱合一的那種精神層次，即係有一個咁嘅比喻，大海與眾書啊嘛。 嗯， 即係你啲波浪翻去個大海度，咁當然是一個精神境界的嚇、大我的完成啦。咁嗰種愛就不是我哋一般塵世啊，喺人海中覓覓。去求另一半的那種心態啦，係咪？即係嗰啲係歸依，係咪？即係你聽到呢一個佛經嘅道理啊，心生呢、這、一個即係對呢一個淨土世界嘅向往。 嗯， 咁嗰個我哋好少話嗰個叫靈魂伴侶嘅，嗰個係翻去嗰個靈魂原始啊。即係嗰個原始點嗰度，你 好多宗教入面都係去 take 依一個。 當然你如果你講愛就講呢種大愛啦。 其實因為譬如你見猶太教入面，佢亦都會話以色列嘅神就係其實、就是。 當然啦，因為佢都要放棄家庭。 跟住佢就會話以色列嘅人民其實是神為佢嘅伴侶，佢嘅終極伴侶。 當然啦， 或者你見到基督教入面修女其實佢。好似出家嘅儀式，其實佢就係話佢嫁俾耶穌啊嘛，係 啊， 佢係耶穌嘅 bride 咁樣。 所以新約聖經咧就分得好清楚，裏面記載咗靈咧 spirit 咧係屬於人同神溝通嘅媒介， 冇錯， 即係話嗰個係同神嘅關係嚟， 關係靈。 你個雲咧就係人與人之間 屬體嘅 感情嗰個方面，嗰啲愛情啲全部係屬於雲，另係同神掛鈎嘅。 嗰個 spirit 啊，同神掛鈎嘅，係嘛？唔可以話 好複雜嘅一樣嘢。 係啊，所以基本上講肉啊，所以你頭先講啊印度咧，阿育吠陀嗰種印度醫療咧，佢就好重視有一樣嘢，我哋揾啲翻嚟先講。印度人講嗰個靈魂咧。就好重視一樣嘢叫做呼吸， 冇錯，係冇錯。 嗯， 你啊，可能你會數數數噶，係嘛？你遲啲講佢點解咁重視呼吸？中國人有道家都道教都係講呼吸，即係話靈肉嘅魂咧就係同呼吸有關，係啲氣入個經過係鼻入心。 哦， 如果拍咧就同食嘢有關，係個五味入由味咧入胃。所以你讲嘅身体好咧，你要食嘢；但系你想个魂灵魂好咧，你就要 呼吸， 关注呼吸。 哦， 你识得打坐啊嘛，可能啊， 嗯，关注呼吸。我哋翻嚟继续讲呢个题目，灵魂伴侣，一阵间翻嚟见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疫情关系，本港对外往来仍未完全恢复，稳住经济需要靠自身努力。派发第二轮消费券后，不少市民的消费多于消费券金额，预期消费券起码提振经济 1.2%， 否则今年经济将录得负增长。被问到会否再派发消费券，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说言之尚早。他说地缘政治局面差，中美角力，俄乌冲突和美国通胀情况严重，加上疫情关系，这些因素的负面深度远超过不同经济师的估计，而且叠加在一起的影响比较大，但亚洲和内地增长仍较好，加上本港财政储备有咁上下，预期下半年经济会比上半年好，如果疫情大致受控，对经济审慎乐观。深水埗清晨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警车怀疑撞到一名83岁男子，他头部受伤，清醒送去玛加烈医院治理。事发在清晨大约6点，一架警车在执行职务途中，沿荔枝角道南行至北河街交界时，怀疑撞到正是过马路的男子，警车司机酒精测试是零度。內地新增602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本土佔553宗，海南有440宗，西藏34宗，廣東9宗，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無症狀感染者有1708人，本土佔1628宗，包括海南625宗、西藏560宗、新疆200宗個案。南韓新增是11,944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累計超過2224萬宗個案，新增死亡病例64宗，較前一日減少20宗，累計26,044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大致天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故宫文化在香港， 主持冯杰、司徒元杰，请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畅谈故宫文化。 整个故宫文化其实是三样东西，它的建筑、文物、艺术品的收藏，第三就是故宫本身承载的明清两代的历史，中国和世界的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搵嚟香港奥运第一金，冯志豪、李丽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第二節的廣東廣西，在直播室有海林和飛哥、岑日飛和盧教授盧教授都是一個常客， 夜晚出沒多些 我都見到在 Facebook 上面 有聽眾說哎呀盧教授好久沒來了 好少在日家出現 好少在早上出現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靈魂伴侶、剛才飛哥就講到說原來魂魄即拍咧，体拍就 系 同食物 食物有关， 跟住灵咧就 同呼吸有关， 呼吸有关， 同呼吸有关。因为问题佢哋话呢个道教讲嘅嘢话，你通过嘅气咧经过你个鼻藏于心嗰种叫做灵，通过你个味道入个胃度咧，嗰、那个即系叫做拍。所以你要体拍好咧，要食嘢，但系要你个灵好咧，灵魂健康咧，你就要。關注呼吸，所以阿育吠達依個印度嘅嘅醫療咧就好注重呼吸，係咪啊？你海林，你有研究我知道。 喺依、這個瑜伽同埋阿育吠達入邊，佢會話呼吸即係 pranayama 其實就係話 prana 就係一個身體嘅一個好似同。有很多人喜歡和中醫的氣但是是不是一樣呢就很難說了 一定不一樣 但是 Pranayama Yama 其實是即說的是即它一個好像、鍛鍊一樣是你是去、去訓練你自己去將其實它的目標是慢慢將你的呼吸拉長 沒錯 你的呼吸、以前其實、古代那時候就沒有不知道後面的原因現在科學慢慢證實就是呼吸其實真的可以是對我們身體是有幫助的嘛其實深呼吸、你呼吸慢慢放慢的話對你譬如高血壓啊很多的、地方都可以 有改善的嘛 是 但是在這個 再深入一點的話當你的呼吸如果你的氣是通的話你會發覺、在瑜伽裡面是中醫都可能有的就是、我們有、chakra 嘛、有這種這樣的身體上的脈輪如果你的呼吸是順的可以慢慢落去的、其實你的對你的底輪、對你自信心、各方面都是有幫助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當你呼吸是順暢的、當你的呼吸是深長的你對同你的靈魂的接軌就可能會比較慢慢去接近你的 body 即是比較高層次或者即比較深入一些 的感受的話其實你會更加容易洞悉 事實的真相。 沒錯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說，哎，我當我談戀愛啊，我愛上一個人，哎，當時我是衝昏了頭腦，我沒有想清楚這件事，我以為我跟他是很有感覺的，我跟他的方向是一致的，原來後來我知道原來是只是幻覺，原來是我自己誤會了。那到底有沒有真正的靈魂的交流呢？那這件事可能就好像飛哥說了，可能練一下呼吸可能会比较 令自己清明啲，个头脑比较清明，睇清楚、洞悉咗嗰个事物嘅真相。原来你系爱嗰个人咧，系幻象嚟嘅，你其实唔知嘅，你系完全系迷咗。所以我哋讲啊 ，Aristotle 啊，佢就分呢个灵魂咧，分咗天灵。第二種叫覺靈，第三種叫身靈。 身靈 咩叫天嚇？你聽過天靈覺覺醒個覺覺靈身靈咁就講。如果天靈出問題嘅人咧，個人就會痴呆。有啲乜嘢會痴呆咧？叫話如果個覺靈出問題咧，佢就會有精神錯亂，會精神病。如果個身靈出問題咧，佢就會出。毛病就會患病， 患病身體有病， 個身體有病，所以個分三組都 OK 嘅。 啊，同我哋開頭啊，飛哥你講嗰個道家嘅嗰個 三 個 三魂， 都有 嗱，西中西方都一樣嘢。嗱，你講到嗰個靈魂，有時你愛情係衝昏咗頭腦，有時咧一種唔嗰種幻象啊，或者一種係錯誤嘅判斷咧，我就諗起一個人。他是有靈魂伴侶，但是他一生都是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講起查理斯王子和戴安娜妃。他其實他的靈魂伴侶是卡美拉，現在 卡美拉 現在那個才是他靈魂伴侶嘛。但是你看回查理斯和戴安娜王妃那個婚姻故事呢，其實他是其實和查理斯王子是沒有唔啱 channel 嘅， 係唔啱 channel， 係唔可以成為靈魂伴侶嘅。但係問題嗰時係有一種縮韻。依、這個查理斯王子識戴安娜王妃嘅時候咧，戴安娜王妃係16歲， 係， 查理斯王子係29歲，係。咁啊兩個咧就見面咧，其實冇交談嘅。後來就話問題，因為依個係查理斯中意個卡美拉咧。1973年就結婚，就見咗就斬斷咗佢對卡美拉嘅愛。咁啊，卡美拉就係嫁咗嗰個光尼公子嘅亨利。 哦， 佢個丈夫啊，咁啊完成咗，然後佢先至會轉移目標去咗戴安娜王妃。但兩個人唔夾嘅，兩個人據講係結婚前咧只係有13次見面嘅啫。咁就結婚㗎啦。 算唔算係嗰啲 33歲結婚啊？查理斯王子 即係所謂一見鐘情啊？ 唔係， 定係觸電感咧？ 冇，有種覺得話兩個都啱，一啲叫同病相憐，即係點樣嗱？點解唔可以成為靈魂伴侶？因為兩個人咧，戴安娜王妃係生於一個破碎嘅家庭，個父母係離異，所以問題就係破碎，需要愛。查理斯王子係亦都係一個需要愛嘅人，需要愛嘅人。有問題就係佢嗰個阿爸依個菲利親王就睇佢唔起嘅， 係 佢老豆。咁你變咗你就變咗唔夾。但係一個需要被人愛嘅時候，就需要佢個靈魂伴侶，你就應該要幫佢能夠付出有愛佢嘅人。 係 又唔係兩個人都係同類需要人愛咁就。边个丑边个？ 冇人呵， 两个就冇人呵，两个都需要人呵。咁就卡美拉就是一个充满自信心嘅人， 系 佢咪啱啦？阿查理斯王子咯，所以戴安娜王妃就系一个悲剧啦，变咗，佢变咗系嫁咗过去时机，两个人都唔可以有灵魂交流嘅。 灵魂交 流，所以其实最好男女结合最好系灵肉啊嘛，有灵有肉啊嘛，你一斩开你就好麻烦。 我反而喺呢啲藝術嘅層面啊，或者電影咧，見到嘅就靈魂伴侶咧，就好似比較美好啊，比較 好浪漫， 好浪漫啊。又譬如話中國嘅昆劇入邊最出名嘅《牡丹亭》 啊。 那個算不算是一個靈魂伴侶咧？佢係淨係佢未見面之前係喺靈魂相見嘅喎。杜麗娘同呢個柳夢梅啊，杜麗娘係喺夢中見到呢個柳夢梅噶嘛，跟住就鬱而終噶嘛，而佢係喺後屘係還魂復活，同呢個柳夢梅結合。 咁呢个应该系最 ultimate 嘅灵魂伴侣嘅版本啊， 因为你还魂咧，要牡丹亭咪要还魂记，你就纯粹就冇咗人间嗰种即系性嘅要求，嗰、那个欲嘅问题，所以可以好超脱地纯粹系灵魂。但系又系咪喺现实人间，系咪可以将灵同欲？是完全 分割 咧，分割咧。嗱，呢樣嘢咧，阿劉傑雄教授就可以講下另一個西方嘅靈魂伴侶故事，就係存在主義作家、作哲學家沙特同莊子古啊嗰個故事。阿劉教授，你可以講下呢兩個人咧，佢哋講明喎，約法三章。嗱，我哋只做靈魂伴侶，然後咧，你肉體還肉體，你出去搞咧。完全放任，兩個都係女有女搞，男有男搞，係 幫手啫嘛， 幫要幫手， 幫好啊，幫手， 而且講明 揾女學生俾 招男係咪？ 但係佢哋兩個係我哋係靈魂係完全啱曬 channel 嘅，肉咧就唔不干涉自由。嗱，你有你搞，我搞，不過問題就冇隱瞞坦白，我同佢邊個人瞓過覺，你又同邊個瞓過覺？ 呢啲嘅咪叫完美切割啊？ 系，呢、這个我谂都即系当然，我哋局外人睇就当中嘅即系情节啊，我哋都唔系完全掌握到啦。当然即系如果从我哋角度嚟睇，即系好似灵肉互相分离啦， 先 即系话 系咪做到？ 即系你肉体就同其他啊，即系女子啊，有任何嘅瓜葛都冇问题咁样，但系即系我哋永远都系最。啱 channel 嘅就係喺思想啊，喺尤其是思想啦， 兩個都係啊， 兩個都係好高水平嘅哲學家嚟，係 係 啊，咁所以喺呢點上邊咧，就即係佢哋係維持一種伴侶嘅方式，因為佢哋都冇結婚嘅， 係啊， 都冇結婚嘅， 但係嗰邊約法三章， 但係就即係可以喺呢個肉體上邊有一個自由啊嘛，因為佢哋兩個都好強調一點，就要有自由啊嘛，係係係。即係存在主義者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肯定人的那種即係創造自我的自由啊！咁所以在呢點上邊，佢哋認為即係可喺呢一個咁嘅兩性關係入邊咧，女嘅同男嘅都應該有一個平等嘅充分嘅自由去主宰自己嘅肉體噶嘛。咁呢個係一種嗱，可能佢係一種真係。一场社会实验都唔出嚟嘅， 系系， 即系个示范， 系系， 即系点样充分体现出嗰种， 一定讲要沙特嗰个爱情， 就系佢嗰个自由， 嗯， 即系佢可以突破当时种种嘅历史文化社会处境， 系 嚟做一啲好大胆啊嘅嗰一个好勇敢嘅一种对自己生命嘅创造， 呢个， 但系你又唔可以话佢一定系。当中是完全很美满幸福的、啊、即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感受、 啊、结果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得时钟、 啊啊、都不是一 都不行始终的肉、啊、始终是为人会呷醋、啊、 都不会的、啊、即不可以 否认完全分割的、 啊啊啊啊、 嗯 是吧 这样尤其是当你跟社会、周边的人完全是、脱离的时候就比较多尤其是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很难找到一个、人 support 你很难跟人家倾诉、 嗯、 因为 你的生活方式很奇特是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我喜欢的就是他们的关系起码最初的想法是比较平等的。 是平等的当然 是。而他们这种想法其实在法国是有一定的现在都有一定的影响。 有很多用有很多 用等的。很多用 等的。我在法国生活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你会看到有很多家是、他们会住一栋楼的。 是 就是、阿姨啊舅父啊是吧每人住一层这样。咁所以你見到就話佢哋有一啲我啲朋友佢嗰啲舅父啊、阿叔啊大家都兩夫婦都有自己嘅另即係另即係除咗老公老婆之外，仲有係啦，仲有情人叫做秘書又好，叫做朋友又好，咁就會大家咧已經形成咗一種係唔同時段喺個大廈度出現，咁、而大家都好接受，大家都覺得完全冇問題。亦都可以有啲大嘅場合，譬如婚禮啊，佢哋都會喺同一個空間出現，但係大家就可以好巧妙咁樣樣嚇拆開咗自己， 拆開咗， 係啦。 配合到。 啊，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唔同啦。海林你喺外國住過先，因為喺中國人嘅社會咧，始終只係話咧，你嗰個肉啊、靈肉啊，係唔係咁容易分開嘅？但係外國人得嘅，外國人嗰個性關係咧，真係好似飲杯咖啡咁，係嘛？即係話係，其實擺個 coffee， 其實就可以跟住下面可以上床噶啦。咁啊，好似巴黎最後的探戈啊，巴黎話到就係連個名都唔識嘅，巴西巴就唔需要知名嘅，佢純粹係當係一杯咖啡咁嘅關係。咁佢咪靈肉咪容易分開咧？但係中國人係話：哇，我個 honey， 我個靈魂伴侶同人攬頭攬雞，我係不是美 意。望多佢一眼我都唔開心。 咁當然啦。 所以問題始終即係話嗰個兩個culture唔同。西方人咧對性關係真係即係好似飲咖啡一樣。 係，因為嗰、那個即係呢個當然都有好大嘅文化因素啦。即係話你嗰個一般一夫一妻制咧，就是、有一種即係所謂對對方嘅完全佔有權噶嘛，即係好 possessive 噶嘛，即係唔淨止你嘅靈啦，你嘅肉體都係啦咁樣，你一切添啦，係咪？甚至然後我都要管理啦咁樣，即係好全面式嘅操控噶嘛，同埋要佔有噶嘛。咁但係喺唔同文化，例如你話即係法國咁樣，咁仲有啲更加特別嘅，例如呢一個即係喺雲南摩梭族， 係 嘛？ 係，即係 嗰個走婚制嘅，佢哋係母系社會嘅咁樣，咁佢哋冇呢啲問題㗎，即係佢根本就唔係從靈肉呢個角度嚟講。 我覺得嗰個簡直係人類社會嘅最高層次。 嗰、那個係一個即係佢 對女性嚟講， 係啊， 佢係母系社會，所以佢對即係嗰種即係所謂情嘅關係咧，係好共享嘅，好 share， 即係好分享。俾大家咁，亦都冇我哋即係呢啲即係中國人嘅制度，或者西方一夫一妻制嘅制度係有分，即係邊個係老公啊？冇呢樣，即係阿嬸嘅啫嘛。即係佢用曬唔同嘅 term， 即係其他嘅概念嚟去處理嗰人際關係啊嘛。咁所以喺嗰度就冇乜我哋現代人所講嘅嗰啲咩恩愛情仇啊，嗰啲咁嘅妒忌啊，咁樣冇啲咁嘅嘢。所以呢個文化係好大影響。你點樣去塑造？去理解你的所謂我們所說的靈肉和人與人之間的性別關係都不同的。 現在這個社會又慢慢又更加再複雜化了，首先就是說大家即文化的交流多了，以前就會有中西的分別，有一個很大的鴻溝，現在的話我們其實尤其是大家多了出去旅行啊、工作啊，還有的就是互聯網的文化，互聯網文化的發展還有飛哥之前都我記得你都講過的元宇宙這種的概念， 沒錯， 大家想 會影響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都出現。 剛才你說話在外國以前就會對性這一方面可能比較開放，還有就會覺得大家其實可能大家有性慾的關係可能只是交交手 的一個手法，但是其實在元宇宙裡面可能即使一個很保守的人，他可能慢慢也都會在這種這樣的即是 VR 的環境入面，一個類現實的環境入面，慢慢 desensitize， 慢慢去慢慢冇咁敏感，可能佢喺現實生活中佢可能係一個好保守嘅人，但係喺一個網上面嘅世界，可能佢就可以換咗一個身份，而佢可以去。經常你會見到而家好多打遊戲機，其實冇見過噶嘛，大家但係日日其實喺網上相見。兩分鐘之後，大家就是老公老婆啊，而依、這個關係又好似好親近，但係又唔係，其實大家喺現實生活中係完全冇交接嘅。咁多咗啲咁樣嘅接觸嗰陣，係咪個關係係咪比較開放啲啊？定係話仲更加混亂啊？同埋理想嘅角度去睇嘅話，喺網上嘅接觸，其實你就少咗現實生活中嗰種偏見，到底嗰個人係高啊定係矮啊？佢嘅社會身份地位係乜嘢啊？你哋兩個人嘅接觸就完全真係一個靈性上嘅交流。咁但係 係啊，你講落去啊。 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咧又可能係好不切現實 嘅。當然啦。 因為你可以講好多嘢，你唔需要 backup 噶嘛，你唔需要有現實生活嘅。你話，哎，我無時無刻都會喺你嘅身邊，但喺現實生活中，可能佢行五分鐘路嚟見你，佢都未必肯。係 啊， 咁呢一樣嘢就會更加將成件事更加複雜化。 因為海林你講咗個問題咧，就話將我哋今日所講嘅靈魂伴侶咧，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因為有元宇宙嘅出現，咁就會出現一個係虛擬嘅靈魂伴侶，就不是一個現實世界的靈魂伴侶。但是你會因為個虛擬的靈魂伴侶是會滿足你所有的需求，你遇上一個虛擬的靈魂伴侶你會很 happy， 哇是正晒。所以有個元宇宙的危機就是說你問題入了一個虛擬世界而找到一個虛擬的靈魂伴侶，你不肯回到現實。 是 因為我們經常說元宇宙有個危機，或者是人類的長災難，因為問題一開波了之後你不肯回頭，除非沒有了，除非那樣毀滅了，否則你不肯回頭。即是現在我們有了手機，我們不肯要沒有手機的年代，哇這麼方便，有 WhatsApp 又成全部跟著全部高速看電影，這麼方便全部，你不肯回頭的。所以開了元宇宙咧，有咗虛擬嘅靈魂伴侶咧，其實你唔肯翻回現實，而且問我哋，到時期虛擬現實都分唔得清楚。 當然啦， 假作真事， 冇錯 啊，假亦真。 嗯 啊， 因為虛擬可能就真係得到嗰個比現實更多 完美嘅嘢， 愛啊同埋關懷。因為你喺呢一個即係虛擬世界入邊，你啲咁嘅社交網絡工具，喂，隨時係咩咧？就係、是。我打 message 俾你，你可以喺任何地方都 message 到，覆我 message 噶嘛？ 系啊， 系咪 啊？ 系。 咁你就變咗係好似24小時全天候咧，有個人咧，或者有一堆人咧喺度侍候你咁樣，但係實際唔係咁噶嘛。咁所以 翻翻現實世界， 所以現實世界咪仲慘？現實世界又冇人理你，冇人讚你係咪？但係你現實世界你揾人讚咧，啲人唔知點解，現實世界讚人嘅成本好大噶，唔知點解好似。但係你喺虛擬世界 Facebook 嗰啲咧點讚，喂，其實撳個掣嘅啫嘛，係咪先？ 係。 咁所以咪好容易得到嗰種關愛啊、關注啊。咁呢個效果係真實過喺現實世界嘅喎，講真。 同埋而家就會慢慢越嚟越脱離，即係譬如話有一啲 case 嘅你會見到嘅就係、是、我記得最開頭啱啱開始有 chatbot， 啱啱有呢種即係同你傾偈嘅 AI， 即係嗰陣其實都仲未係 AI，只係一個傾偈嘅一個心理學家佢去發明咗一個同你講嘢嘅一個program 啦。咁好多人都對依樣嘢，佢明明知道依同佢講嘢嘅依個依另外一端係虛擬嘅，但係佢覺得同佢傾偈，佢可以放下心靈，係啦，佢可以放下咗依啲保護， 仲有安全感添。係 啦，大家佢心理學家，佢直頭第二朝佢發覺佢嘅自己個秘書繼續同個電腦繼續傾偈， 上咗癮。 而你見譬如喺法國，亦都有另外一個女性兩年前啊，開始佢。佢選擇同佢依個機械人，淨係得上半身嘅啫，結婚。 結婚 係。係啊，因為佢覺得依個就係佢嘅靈魂伴侶啦。 日本都好多嘅。 咁依個即係你慢慢變咗依個界線越嚟越模糊。 係。 到底乜嘢先至係我哋嘅靈魂伴侶咧？可能就好似阿盧教授你頭先講嘅，其實我哋靈魂其實根本就係完整嘅。 系， 冇伴侣唔伴侣，只系依一个系我哋嘅投射。我投射喺个乜嘢上面，其实冇关 系 嘅。 系啊，即系你呢个例子好好，就系喺呢一个网上边，佢哋起码有一个所谓比现实更安全嘅环境啊嘛。 嗯， 系嘛？即系我讲乜嘢咧？喂，如果对方唔客气嘅话咧，咁咪熄你机咯，系咪先？唔系，咪再搵个第二个咯，系嘛？拉黑你啦，系咪先？咁所以喺呢点上边就。反而你咁样讲就仲容易揾到所谓灵魂伴侣，系嘛？只要你愿意去试，咁你上得一二千个，咁都有一两个灵魂伴侣啩？咁样 唔系嗰个灵魂伴侣就睇睇你想嘅需求嘅， 系需求啫嘛。 你个如果你其实喺网上面嘅机会大，因为你个成本低， 成本低啊嘛。 但系就同现实生活冇关 系啊。系啦，就冇系啦，难啦。因为如果你即係啲人網，即係網上發展網下啊，落嗰時咁啊，就好災難性嘅好多都。 但係非嗰個拗叫係咁樣樣喎，個argument係咁樣。 如果是靈魂伴侶的，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其實現實和網上都是一樣的，有緣我就會見到的啦。 命中注定這個就要討論一下了。 我想問你一下，會不會男人需要靈魂伴侶用多過女性呢？ 我反而都相反，我覺得 是嗎？ 我因為見到最近報紙大擺啲東南亞騙案啦，騙啲港人去那裡做事，就說要他們扮女人，然後就在網上跟人聊天，但是不是怎麼會 work 呢？就認為男人是需要找個女性伴侶，他又說為什麼他要扮女人呢？ 那些跟靈魂沒有關係， 那 些跟肉肉有關係而已。 我覺得那個 level 是、就是那個、 他都要聊天的，所以由肉到靈， 他那些聊天 是一起的， 刺激你那個性興奮的嘛。 這個經常大家都說知己知彼嘛，即是一個識哪些人就認識另外一個男性呢，就是另外一個男性、所以男性決定去做騙徒騙另外一個男性 才是中徹底 啊！ 係 啊， 一針見血啊！依、這個我哋要翻嚟繼續傾呢樣嘢，到底 又會由零到肉，或者由肉到 零？ 係我講啲片，我咪由肉到零咯，都係啊！佢搬咗從肉開始，但係後屘發覺，咦，都啱 channel 喎，咁啊更加易上當。 好， 翻嚟繼續傾。得閒記住打電話嚟1872311，或者喺 Facebook 度留言。我哋翻嚟再講靈魂伴侶。 同支配实现自主自强，在傲慢的帝国主义者想要抹杀北韩的生存权和发展之际，国家和人民丝毫不容根本利益受到侵犯，予以坚决反击。南韩传媒指文中所述的完成核武装，和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日前指核是国体如出一辙，目的是支持金宇正的发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另外骤雨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大致天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玲首先同你讲封路。屯门的龙门路有爆水管，去青云路方向介乎龙门居回旋处至到青云路之间的中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呢，弥敦道亦都有水管急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鞍栏街的中线呢亦都是封闭紧架。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的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开始这个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政务司副司长徐明谦。 如果我们做得一年啊两年啊，整体那个环境呢是有显著改善，那市民呢也都开始习惯一个干净的城市呢，那就少了这些不良的习惯。即是我们会做宣传啊这个运动，但公民教育是非常之重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乜嘢系活着？乜嘢系生存啊？ 巴林石上面， 关于死亡嘅定义系人类文明发展里边一个会转换嘅概念。 放得越轻咧，你会越容易感受到另外一个人嘅一啲频率。 将个意识上传咗，咁但系其实个灵魂系咪就系跟住你嘅意识就上传咗呢？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巴林石上面。 一度又一个热辣辣的星期日，广东广西，我们第三节的广东广西，今天讲的是灵魂伴侣。在直播室有海林，有飞哥和卢杰雄教授。刚才就飞哥在这里讲这个灵到肉，是吧？还是肉到灵？ 是是 是这个灵 肉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究竟你譬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你究竟是喜欢一个女人的灵魂，还是喜欢一个女人的肉体？卢教授你说了，其实两者都有的，应该 一定两者都有的。即是说呢，开始呢，即是现在的 通常是肉先行， 一定肉先行，演化心理学啊，社会心理学都是讲的啦。 即是个女人不靓呢，她都不会落答的。 那当然啦，即是你合，即是有时候是咩，就是那个味道嘛。即是你有一个体味呢，就有一个好重要嘅 动 物性嘅。 体味对女性係好重要 嘅。係啊，因为唔啱闻呢都冇得开始㗎啦已经。咁然后可唔好睇啦，咁呢个好重要。 因为佢话呢个对于生物学嚟讲，做研究成日都讲话女性，因为佢天生佢就係想去搵佢生育下一代最完美嘅生育下一代嘅人。 最优质基因。 咁呢个优质基因就係同自己嘅免疫力嘅自己嗰个免疫系统最唔同嗰个人就会最健康。所以女性係可以闻到嗰陣男人除係啱唔啱自己嘅呢。 但係有个讲法可能你拜唔拜？因為啲女性同我講嘅，當佢中意嗰個男人嘅時候咧，佢覺得佢啲味道好聞；一唔中意嘅話，就覺得極難聞。 係，冇錯， 即刻彈開，即係話同嗰唔係因為個體味問題，而係於你中唔中意。你中意嘅時候咧，哇！佢成身煙味咧，你都覺得 OK。 冇錯， 一唔中意嘅話，就覺得哇，好鬼難頂啊！嗰啲 呢啲就後來加咗咩咧？嗰種即係情。感受的解釋，即是話，即係好似斷袖分桃啫嘛，那個故事係咪？你中意佢嘅時候咧，就做乜嘢都係咩為咗你啊，愛你啊，係咪？ 乜都收， 食一半個肚剩翻俾你，你咁好啊，唔好食曬，留翻一半俾我，係咪？如果唔中意嘅時候，就做咩你食咗先啊咁樣？即係話咧喺呢點上邊有生物性嘅。亦都有心理性嘅，亦都有 好複雜 性，好複雜嘅。 呢樣先，邊有後，同埋兩樣 冇唯一嘅因素嘅，我覺得。 係啊， 係 啊。 我自己個人經驗咧，我覺得生物學咧，我中意一個人嘅話，係佢味道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 clincher， 我哋話即係最 激發。 咁我中意嗰個人個味道，唔係因為我中意佢，係因為嗰個味道真係好吸引人。 係啊， 所以 但係你話煙味嗰啲咧，即係愛鳥及烏嗰啲咧，我諗就係其他嘢嚟嘅。咁所以當我即使同個人關係唔好啦，我覺得我要離開啦，我都反而令我最最迷惘嘅嘢就係當我再聞到佢個體味嗰陣咧，我會覺得依個人佢有一啲嘢係令到我會痴迷嘅。 嗯， 所以但係你唔中意一個人，你唔中意佢嘅行為，你唔中意佢身邊嘅一切，嗰樣嘢係第二樣嘢嚟嘅。所以我覺得味道係會吸引人嘅。對我自己個人經歷嚟講，我會話有時候譬如話，如果佢嘅衫啊。即分咗手之後，再攞翻佢件衫，聞翻嗰只味，都係覺得哎呀，依個人雖然好可惡，但係佢個味道好 都係好吸引。 我記得我有個朋友，佢同我講佢離婚，佢要離婚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好討厭我依個老公。 嗯， 連佢抌垃圾，即係出去抌垃圾個姿勢都特別核突啲。我話一個會幫你抌垃圾嘅老公已經唔錯啦，係咪？咁但係佢話，抌垃圾嗰個樣都好核突。咁我覺得嗰啲嘢就真係愛鳥及烏啊！你唔中意佢就 即係佢嗰啲係解釋嘅，即係你憎個人咧， 就咩嘢都憎。 你就解釋佢所有行為都係向壞嗰方面噶嘛。如果好嘅話咧，我吸。即係你會食煙咁，食煙都幾有型啊咁樣，好有思考性啊，係咪？ 或者 藝術家咁樣諸如此類。 或者同自己講話，我不嬲都好討厭人哋食煙嘅，但係唔知點解你食煙咧冇咁討厭。 特超嘅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咧。係 啊，我覺得即係你個好黑人憎嗰個樣咧，但係我都而家都覺得好可愛。 係啦， 嗱，嗰啲就係心理 解釋嚟嘅， 係視靈啊。是靈做主導，還是肉做主導呢？一個很好的現實的一個例子，我想跟大家聽眾分享，就是說這個呢是不愛江山愛 美人 愛德華八世 Edward the Eighth 那件事呢，就是因為他是George the Fifth 佐治五世死了呢，就愛德華八世就是他的長子，但是他因為他愛上了一個離過兩次婚的美國女人，那個叫做 Wallis Simpson， 那就全英國都說，英國人全部都說有沒有搞錯，你會喜歡一個離過兩次婚的女人，究竟是什麼女人來的，問題破壞了皇室的規矩之類的，那當時其實他只有兩個選擇，英國內閣對他的通牒，一是呢你就娶個女人，一係你就退位， 放棄嗰個繼承。 咁佢就結果咧，佢就選擇，佢話我冇咗依個女人咧，我冇咗我依個心愛女人咧，我係做唔到皇帝嘅，做唔到國王嘅，做唔得好嘅，所以我不得不退位。咁你就話證明啊，究竟依個背後嘅支持嚟嘅係咪靈魂，抑或肉體？嗱，外邊嘅評論嘅所有評論就係一定係肉。一定是肉佔關係，因為嗰時報道話唔係靚，話呢個 Simpson 咧曾經喺上海嘅妓院學識一啲點樣 有啲技巧， 係迷 床上技巧， 係迷噶 嚇。哦，佢依個係呢個狗仔隊， 好似啲小布嗰啲咁嘅故事 咁。咁我哋淨係得小布啊，係 啦，個個都信過。但係而家現實分析咧就話，其實依個究竟依個係 Edward 後來醒溫莎公爵咧，究竟佢係出於靈魂？跟他有 channel 啱呢個係肉體問題俾佢吸引咧，就人哋話都唔係，其實佢係計過數，即係話佢諗住，因為如果佢唔做皇帝咧，就俾佢細佬做，後來成為，因為佢個細佬嗱，我出電影啊，可能冇睇過就皇帝無華兒啊嘛，喂，皇一個細佬口吃嘅，睇先個細佬係做唔到佢位噶，如果揾唔到繼承人咧，都被逼要讓步俾佢，所以佢係想一箭雙雕，又做皇帝又可以攞呢個 以退為進， 以退為進，但結果皇帝無華兒嗰個正氣啊嘛，佢搞掂佢個口吃啊嘛， 因為佢而家即係嗰個佢個細佬就係。而家伊麗莎白女王嘅爸爸啦， 爸爸啦，系咯。 咁佢其實你喺電影入邊可能個質素冇咁強嘅，就係話其實佢個太太係一個好強勢嘅女性嚟嘅，即係伊麗莎白女王，即係以前皇太后啊，佢嘅媽媽。佢係佢丈夫雖然口吃，亦都絕對唔想做國王，但係佢嘅太太係一個好 內心好強大嘅女性， 內心強大 係啦。你口吃咩？我就帶你去睇醫生。 OK。 你去電台做唔到廣播咩？我陪你去。 係。 佢嘅計劃嗰陣係計劃錯咗，係、哦、啊，計劃錯咗佢嘅細佬竟然可以叫 step up。 係、啊，即係你覺得咁樣分析啱唔啱啲啊？佢以退為進。 我覺得啱喎。 想搏。又要有美人，又要有江山， 好理性嘅分析，我就破壞咗啲浪漫嘅氣氛。 同埋其實而家好似Edward Simpson 即係Edward Simpson 嗰個 Wallace Simpson 啊，佢個即係温莎公爵夫人嘅日記，其實而家開始登咗出嚟， 公布咗出嚟， 係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入邊有好多種解話 解讀方法， 有啲就替Wallace Simpson 解話，就話其實佢唔係一個壞女人，其實係反而係 Edward 好迷戀佢，係啦，一定要佢，非要佢不可咁樣，好難即係。但 究竟迷人喺邊度咧？即係依個迷啊！佢其實 唔靚嘅， 唔靚嘅。 咁但係而家都大家都可以解釋，就話好似美英國嘅皇室好似對美國嘅女性係特別迷戀嘅，即係好多人將依、這個Wallace Simpson 同而家嘅 Meghan Markle， 即係而家哈里王子嘅太太，係啦，作為一個對比， 又係英美嘅， 係啦，又係美國過嚟嘅，又係害人不淺嘅，覺得好似即係令佢哋失去咗個王子咁受歡迎嘅王子，係啦，到底中間。嘅原因係乜嘢？ 係咪有啲前世嘅問題咧？ 前世宿緣啊！ 前世宿緣，英美嘅前世宿緣。 但係頭先有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喎。飛哥講話拍咧就係身體，經常有人話女性話啊，如果你想俘虜一個男性嘅心咧，你就一定要俘虜佢嘅胃。 係。 咁所以其實咧，嗰樣嘢可能就係你喺俘虜緊佢嘅魂魄。佢嘅拍， 即係可能係呢個烹飪嘅技巧。 所以但係 真係反正好煩，好食嘅嘛，有味咪美食， 即係有湯飲啊嘛，最緊要係嘛。 咁 唔係喎，龍健嫂，通常我哋有湯飲嗰啲叫做 阿爾尼湯，咁都係俘虜嚟啊，即係都係靈魂嚟嘅。 阿爾尼靈魂， 嗰個係魂啊嘛，但係靈就係呼吸，所以就我哋今日出現嘅升級版就係又要同佢一齊做呼吸。练习，跟住又要同佢一齐食饭， 系咁啊，即系灵肉一致啦， 系啦， 一齐打坐， 一齐打坐， 一齐食嘅摊台脚， 系啊，呢个 咁呢个就灵肉入合一啦， 系咁就可能可以好好地找住你身边嘅伴侣噶啦， 因为而家就好全面嘅，即系身心灵都要照顾到啊嘛，系咪？ 我哋而家嘅俗话喺香港讲就话两个人啱 channel 啊， 系 同一频率嘅， 系同 啊嗰个振频系一样啊，大家发热，所以咪嚟边夹咯。灵魂伴侣背后就 系 一个 frequency 嘅问题，有共振，有共振， 大家要一齐系。 哇！呢啲咧，即系我听到唔少咁嘅讲法啦，但系我就。有一啲保留嘅地方就係、我都係好即係將即係一同即係大家生活走埋一齊、而建立一種親密嘅關係咧，其實好複雜嘅事情。 是 但係你用呢啲概念就好容易咩咧？好簡化咗啊！成件事啊，即係你我哋點解咁夾啊？同頻咯咁樣。但係其實你當中係做咗好多嘢嘅，例如一齊去學習啦。你一齊打坐啦，係咪？你一齊，你要感恩啦，即係感恩對方為你嘅付出啦。但係呢啲好複雜嘅，你就知道一個字就係咩？我哋頻率共振咯，咁樣。即係我覺得係現代人好中意就咩咧？就係唔想去深入一件好複雜嘅事情去理解。 快餐文化 就用呢啲快餐啦，我哋共振又好，前世宿業又好，其實係冇解釋到點解發生嗰件事噶嘛。即系我有啲保留嘅地方就喺呢度，即系将个思维简化咗，系咪啊？ 呢个系一个 marketing 嘅问题， 系啊，我觉得系一种市场推销咯。 不过通常我哋讲现实世界嘅伴侣咧，好大嘅因素咧就系同灵魂无关嘅， 系 仔女问题， 系 家庭。 喂，嗰啲問題點解成為伴侶係分唔開？因為大家都有個共同嘅結晶品。 係冇錯。 啊個阿爸又錫個仔女，個阿媽又錫個仔女。雖然阿爸同阿媽係唔夾嘅，成日嗌交嘅，因為有仔女就維繫到嗰個家庭。 係啊，嗰、 那個仔女嗰個因素，尤其係仔女，但係所以問題靈魂伴侶去提升到某個層次，你話當仔大女大。 系啦， 又冇咗性嘅問題，因為大家都老， 咁啊變咗靈魂啦。 咁啊變咗老人嘅物，老人亡輝嘅時候，嗰時就真係講靈魂。 係啦，嗰陣時最浪漫啊嘛，係咪？ 係啊係，所以亡輝嘅時候就冇咗。 即係真正嘅浪漫， 真正嘅浪漫就去到最後人生最後嗰個階段先至真係浪漫。 因為冇咗肉嘅問題啊嘛，因為大家都老咯， 亦都冇仔女嗰一種 冇仔女嘅父女 嗰個關心啊嘛。 我記得我見過一個調查話，日本嘅夫婦啊，好似唔知90%嘅女性咧，都係堅決唔想同佢老公撞埋一齊。 受够了 生即系再生嗰阵咧，离婚太贵啦， 系离婚 咁，所以咧就选择咧死嗰阵咧就唔好喺埋一齐。呢个系入边仲有边个咧？包括而家嘅太皇后啊，即系已退位咗天王嘅太太，佢话佢系唔会，佢讲得好好含蓄啦。佢话佢自己唔系皇族，所以佢就唔想入皇家嘅灵宠。但系呢个系一个问题，所以即系到底话，当你冇咗仔女嘅呢个限制，又冇咗呢个情欲嘅呢种咁样嘅牵引 系 啦，你哋两个仲想唔想喺埋一齐？ 咁就剩低灵魂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头先阿飞哥讲啊，生儿育女 系啊， 即系呢个黑格尔都讲过 系啊， 其实系咩咧？就系男女嘅矛盾 哦，系 就要靠生仔女嚟去调和，咁但系个仔女成长咗之后，你个矛盾咪出现翻啦？ 呢样嘢太悲伤啦， 太悲伤 系啊，太残酷啦，啲咁嘅现实。 仔女细个咧，一定要一定要维系个家庭，大家都系自己嘅骨肉。 冇错冇错。 但仔大女大咧，就另一个故事啦。同埋有啲人咧，佢之所以仲成为伴侣，人生伴侣都维持咧，可能系靠个忍字。英国有个男人啊，101岁，要求离婚。佢嘅理由就話：我已經忍咗佢成家8年啦，我死之前我都要攞， 我都要攞翻個主動權。 係 啊，哦，呢個係 正常嘅。佢忍咗你咁耐啊，咁又想點樣可以維持個婚姻咧？其實靠忍，但係後來我話臨死之前我都唔忍啊，我都要提出離婚。你又似你啫咁樣。 喂，呢個真係有好有趣嘅地方，即係好似頭先講到沙特咁咧，就牽涉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點樣同呢個他人啊嘛，去搶奪嗰個所謂主體啊嘛，即係我忍你咧就變咗係咩咧？我係你嘅客體，俾你去支配，俾你去監視，俾你去操縱。 係啊， 哇！忍咗你咁耐，做咗咁耐客體。咁我到101岁做，点都要做翻主体系嘛？ 呢个好得意啊！ 系啊， 即系或者中国人就系一个甲子系咪？六十年 系啦，外国人就100年，所以外国人咧就惨啲嘅。如果要忍就要忍100年，多数就未去到已经瓜咗啦。 所以我哋话有个讲法咪就最幸福嘅婚姻咧，就个女人就哑嘅，个男人就聋嘅。即系女人通常男人都话觉得女人好烦嘅，不停喺度 讲沉噏嘢， 暗沉。咁啊，男人又聋嘅，听唔到，女人又唔识讲嘢嘅哑。咁依个系最幸福嘅婚姻。 O、okay, K， 通常都系话婚姻嘅幸福嚟自嗰句话，你永远是对的，系嘛？ 系依、這个要好多好多磨合啊， 磨合啊，只眼开只眼闭啊，恋爱 嘅时候系假嘅，到结婚嘅时候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就现实问题出嚟。 嗰啲系现实问题啦。 首先提一提大家先啦，如果身边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想对呢个题目有发言嘅话咧，就打打个电话。 或者讲下自己经验， 系讲下自己经验啦， 伴侣嘅经验，自己嘅嗰个婚姻经验或者恋爱经验。 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喺 Facebook 度留言啦，系啊。我见到Facebook 留言有人话苏眉就其实系一只鱼嚟噶嘛，系一只好贵嘅鱼。 深海嘅 沙巴平喎， 沙巴 苏眉平噶， 真噶。 我去過沙巴話，你話要食蘇眉去沙巴食啊？ 但係佢整得唔好食啦，好似。 通常都係咁樣樣。 係啊，你去到沙巴食嗰啲，佢又唔識蒸喎。 最傷心嘅地方係大溪地。 大溪地魚好多， 好多 係同埋好容易捉嘅。大溪地因為可能真係冇乜天敵咧，你去浮潛你都唔使去潛水，你去浮潛你就見到好多大大隻嘅魚。 側邊有係 啊，但係佢嗰度就冚棒都係燒到窿曬咁樣俾你食，好傷心。 不過喂，而家講起問題，你講起啲魚食，我諗起其實好多人嘅蘇味係寵物嚟喎。 哦， 系咪？都系佢哋嘅苏啊，佢嘅猫佢只狗系其实佢个苏味喎。 咁可靠好多啊嘛，宠物系嘛，即系你 需要爱，都话需要爱嘅人咧，就要最好养狗。 冇错， 中意付出爱嘅人咧，就养猫。 养猫最唔好就养人， 系 又付出爱又唔可靠，唔可靠呢个先衰 啫。系啊，付出爱唔可靠， 系啊，唔可靠，你付出咗。是不一定有回报啊，最不可靠就是养人，是吧？所以现在的人很少养人啊， 现在的宠物都越来越厉害了。我昨天见到，我昨天见到网上面有只边牧边制牧羊犬是懂得偷钱的。是啊，在主人的 袋子里面拿 钱跟着挤入柜桶那里。 他可能是偷钱 的。所以现在宠物都越来越不可靠，都是靠自己好，或者就是机械人。所以點解我哋呢個機械人 就變咗係嗰啲即係虛擬人物最好？ 唔係原來就係現實世界整咗個機械人。 機械人嘅哦，係機械人， 聽曬話， 聽曬話， 落 order 乜都做曬。 但可惜而家啲機械人咧，就佢係唔係完全多功能啊？ 最緊要幫 我你捉棋啊，咁樣就得。 幫我拎手袋啊， 幫你拎下手袋得。 咪捉棋有個問題喎，前一排呢個俄羅斯嗰個有一個捉棋嘅機械人，咪就係喺比賽中整斷咗嗰個佢對手嗰個小朋友隻手指咯。 係啊， 係啊， 失控。 因為佢就解釋就係話，因為嗰個小朋友未等嗰個機械人出棋，咁佢就隻手就喐。咁啊，系啦，所以機械人嘅 機械人成為將來嘅蘇眉， 系啦， 依咪啲咩飛熊、印熊啊，全部即係夕陽學業啊，過咗十年要全部淘汰嘅啦。你十零萬就可以揾買個機械人嘅，仲要做埋你嗰個談心嘅伴侶、靈魂伴侶， 死火啦咁樣， 又抵得諗係咪啊？而家就 可以同你傾偈啊嘛。哇，佢乜嘢題材都識喎，入曬電腦，乜嘢都好似 Google 咁樣喎，佢全部就 咁啊，越嚟越多宅男獨男啊。 又可以好似 宅女獨女， 盧教授同飛哥嘅知識就可以以合為一。 唔係，咁我哋都失業啦都。 呢個是一個問題嚟嘅。如果再提一提大家嚇，電話是18723111咁啊，有興趣的朋友過嚟打電話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你哋嘅靈魂伴侶嘅體驗 故事啊， 講下自己嘅理論， 係啊，同大家分享 啊。係咪一定要一見如故啊？定係 唯一嘅靈魂伴侶？即係好多時候啲人話唯一嘅靈魂伴侶，可唔可以多數嘅靈魂伴侶？眾數嘅。 所以我咪頭先話提，而家有啲概念係靈魂家族 啊 嘛。 幾豐富嘅啫， 靈魂家族， 即 係 有阿二阿三啊！ 好，一陣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美国加息，九月份本港的最优惠利率可能要上调，令市民供楼负担增加。但他对本港楼市的各项数据作出研判后，不觉得未来本港楼市会出现断崖式下跌。政府冇計劃、冇打算，亦唔覺得有需要托市。陳茂波喺一個電台節目話：今年頭六個月，本港樓市回落大約3%，租金方面亦下跌大約2%-3%，仍處於平穩局面。而直到六月底，不同發展商已經建成但未推售嘅單位有大約14000個，加上未來3-4年一手私人住宅。 供应有大约98000个单位，而去年的单位落成量有大约20000个，因此未来私楼供应稳定。但他提醒，由于未来供楼负担加重，加上息口未加完，楼市会有一定压力，考虑置业的市民要小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面對外圍壓力和疫情持續，本港經濟在承壓中前行。他預計即將發表的本港7月份商品出口數字會繼續錄得按年跌幅，將是連續第三個月出現負增長。陳茂波在網誌說，外圍形勢從不同層面影響著本港市場，美國連番加息，本港的銀行同業拆息亦跟隨向上，若美國下月再加息，本港拆息再向上的話，相信包括最優惠貸款利率在內的全貸利率亦可能跟隨上調。陳茂波說，疫情大致受控，本港下半年的經濟活動可望恢復，經濟仍有相當韌力，即使外圍主要市場受通脹高企的威脅，本港情況仍大致穩定。他說，政府會透過改變思維和政策創新，加強推動經濟發展。廉政專員胡英明對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正待衛生防護中心安排隔離。胡英明近期沒有外遊記錄，最近一次上班是前日。發言人說，廉署會徹底清潔並消毒相關辦公室，安排相關職員接受檢測。柬埔寨傳媒引述內政部證實，當局救出三名聲稱被關押的外國人。報道說，三人致電內政大臣邵肯的熱線，報稱在西哈努克市被一間中國公司關押。三人分別是35歲美籍柬埔寨男子、43歲男子和31歲印尼籍女子，他們報稱簽證過期或者遺失護照。當局說，警方搜查後在今月18日在西哈努克市發現三人，他們當時在房間內，房間外沒有被上鎖，亦沒有守衛駐守。其中美籍柬埔寨男子說，去年8月進入柬埔寨旅遊，之後在四間電腦公司工作，到第三間公司工作半個月之後，他被轉送到另一間公司工作三個月後要求離開被拒。他說，在當地工作都獲發全額工資，沒有被毆打或者禁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大致天晴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较早前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土地审裁处对开呢有架坏车阻路噶，咁不过啦，啱啱已经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啦排到过去新柳街，咁就系较早前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近土地审裁处对开有坏车，咁不过啦坏车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新柳街。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只係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村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村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经典广播剧《紫罂粟》，1987年作品。 咩令到你咁想同我喺埋一起？ 万一我是一朵紫罂粟，那你不怕吗？ 朱曼子， 乱讲，我绝对不相信你会是一朵有毒的花。 温志刚领衔主演，8月22号起经典重温《紫罂粟》。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的热搜新世界， 带你去了解一下职业伴娘的第101场婚礼的故事，好期待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今天的题目是灵魂伴侣。我是海林，在直播室有飞哥和卢教授。我们呢有个听众打电话来说，不如我们听一下听众的有什么分享一下。黄生是吗？在收音机旁边。黄生你好。 三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 我听到这个灵魂伴侣这个题目，我自己就写了六句打油诗啊！咁我自己系你话我可能唔好介意，我可能有啲主观啦，但我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啦。冥冥之中有主宰，他飞来自神话内。科学解说其奥妙，时间之前已存在，人神连线非妄想，万物之灵有此权。咁我就自己觉得，即系人始终会去嘅，即系就算自己一个伴侣，即系太太又好，边个都好啦吓。咁佢都会去噶嘛。佢如果去先个自己，咁自己都需要一个灵魂伴侣嘅。呢个灵魂伴侣咧，就系自己心中嗰、那个嗰、那个神啦，即系最高嘅神啦。你唔好你俾个咩名佢都得啦，系咪？即系总言之，如果系相信冥冥之中系有位最高嘅正神嘅，咁你如果同佢系有个连线嘅。咁呢个都可以系自己嘅灵魂伴侣咯。嗱，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啦。即系我嘅灵魂伴侣系即系当然可以系我，可以系一个人，系嘛？但系如果系讲到终身嘅，甚至相信终身即系死后又有另外一个生命嘅，咁我觉得灵魂伴侣呢个灵，可以扩充到系一个冥冥之中嘅主宰咯。 多谢你， 好， 拜拜。 因为佢可以系一个冥冥中嘅主宰，亦都可以嗰个灵魂伴侣系自己嚟嘅， 自己， 佢化身咗另一个面目，另一个组织，但系其实都系自己嚟嘅，我哋叫做 higher self 啊，高我，其实系自己嚟嘅，佢同你倾偈啊，其实你自己变咗另一个面目，自己对谈，好似头先阿卢教授讲话，自足嘅灵魂， 自足嘅灵魂， 你未分一分为二咯， 系。喺哲学上系咪咁样 咧？哲学上就好多唔同理论嘅，咁啊，即系如果弗洛伊德就话呢个系超自我啦 ，super ego 嚟嘅啫，系咪？即系我哋自细接受嘅嗰啲社会规范或者系宗教嘅一啲即系道理啊，咁样化身成为一个。即是正义的真理的声音好像苏格拉底成日都听到的嘛，一种内在的声音指导自己的人生的嘛， 咁你咪当个灵魂伴侣，你咪 灵魂伴侣咯， 自己嚟噶。 喺电影入边仲有另外一只噶嘛，就系话你个膊头上面一边系天使，一边系魔鬼。 系，冇错。 三个人 ，me myself and I。 咁啊，嗰个就系叫做本我咯，一个本我，一个自我，一个就超自我咁样啊。咁啊，成世就 分身，其实系自我噶， 都系自己嚟嘅，都系自己嚟嘅。 如果在这个瑜伽的角度的话，他会成日讲话你根本禁不到你自己那个分身，你禁不到你即是你这个内在的声音是本我是不会停的嘛。 不会停的，动力你那个是。 但是他也都有些细细声的声音，即是譬如 说你不够好啊，那个自我批判这件事叫 cheat 嘛 ,cheater。其实瑜伽的目标就是说去平复这些不稳定的这些这样的力量，即是 cheater narodaha， 即是去平复了这件事。那其实是不是其实我们的 higher self 或者我们 的自我根本就永远都存在，我们永远都根本不需要担心我们是寂寞的，因为自己永远都陪着自己。 是啊， 我现在想起一件事，刚才个听众讲话，其实他那个灵魂伴侣是跟你的前世有关。你在道教里面讲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日魂呢是分天魂、地魂、人魂，有三种魂。咁你如果你死咗之后咧，你个天魂就上天，你个地魂咧就落地狱，你个人魂咧就徘徊喺人间，就食翻我哋叫孤魂野鬼。孤魂咧就是人魂，你系徘徊嘅，又唔得上得天，又唔落得地。但系当你投胎嗰阵咧，呢个三魂就结合。就可以投胎，但你投胎咧，嗱有講法，如果你佛教咗，你唔一定要投胎成人嘅，可能你係投胎做狗 啊， 做貓嘅，咁啊嗰時嘅就唔係天魂、地魂、人魂，而係天魂、地魂、狗魂。 哦，就有人魂。 咁但係如果你有前世有個宿業咧，已經其實係有個結合嘅話咧，佢投胎做咗狗咧，嗰只狗就成為你嘅靈魂伴侶。 哦， 寵物啊嘛， 係寵物。啊， 其實個狗可能已經同你前世其實已有咗咁樣嘅一种 结伴， 但系佢变咗狗啫嘛，佢仍然系你嘅灵魂伴侣，你只猫都系你嘅灵魂伴侣。 呢个真系好有趣， 好多人系咁样解释 嘅，系啊，真系嘅，几有趣嘅， 系啊，同埋好多人会讲话有呢啲叫毛小孩啊嘛，有啲 啊毛 系啊，咁毛小孩走咗之后，佢翻嚟，佢怀孕啦，突然间翻嚟，觉得佢个小朋友就 系 佢以前嘅毛小孩嘅化身， 系啊。 所以就擴展啲，即係而家咧靈魂伴侶就唔一定係人， 唔係型人， 可以 嗰啲狗係狗貓係好通人性喎，佢會即係會真係同你有一種感覺嘅。我諗相信聽眾好多人會嗰啲狗貓係好 friend 嘅。通常人哋都會投訴嘅就係話呢啲都係人哋嘅寵物。人哋嘅宠物就似乎特别乖啊，特别知道自己嘅心意啊，但系自己嗰只咧就好似自己屋企嘅朋友小朋友一样啦，唔听话，定身残，所以呢啲都系要睇下自己做法系嘛，得闲做啲好嘢。 都唔系，如果你唔比较嘅话，应该系冇呢个问题嘅。即係都係同人，即係同啲仔女一樣啦，係咪？都係人哋嘅仔女特別叻咁，自己啲仔女咧就係硬係就話自己仔女唔聽話，諸如此類咁樣。但係心底呢，我覺得都唔係嘅，都係最痛愛都係自己嗰啲寵物啦，自己嘅仔女嘅，始終都係。 但係會唔會靈魂伴侶之間其實都係唔一定係好長久關係，因為人係會變嘅。我是现在在这段时日我跟你是啱 channel， 但是迟啲我变你又变了。 是。 那个沟通可能出个问题。 我都觉得即是这些讲法呢，始终我好像刚才这么讲，就是它简化了。简化了那段关系。那飞哥提出来就是说灵魂都会变的嘛。 是 是。那即有很多解释，就是有一些解释就是认为灵魂伴侣就是好像拼图咁样，你找到另一个拼图啦，咁啊合埋一齐就即系以后就永结同心，又唔需要烦恼系咪？ 但系万一呢个系一盒一百块嘅拼图系咪？ 系啦，个问题就系即系咁样简化咗一件事情，就系人都系会变噶嘛，灵魂都要成长噶嘛。 因为一对男女佢哋结合嘅时候系好啱 key， 系 大家啱。但系结婚咗之后咧，譬如话个男方啊不断进步求学习，女方咧就唔喐嘅，咁啊变咗个距离咪分隔咗啦，变咗个就冇难个灵魂伴侣个质都咁。 即系所以嗰个所谓嘅唯一嘅灵魂伴侣嗰个唯一咧，就唔系话。这个人海之中呢，就有一个你的另一半的拼图存在。 是 而是什么呢？ 是一个共同的成长经历，令到互相大家是一个唯一，嗯，即是只有一个人是跟你经历过那段旅程的嘛， 嗯， 那段旅程是唯一的嘛， 是 的，所以就不是说灵魂伴侣只有一个，而是你可能有人生，如果你够长的话，可以有几段， 嗯， 一起成长一起走下去的经历， 即是可以有多个，啊， 多个 灵魂伴侣， 是的，就不但不是一 起，因为我对电影有兴趣的，我有电影的灵魂伴侣，我对文学有兴趣的，有文学的灵魂伴侣， 都可以 我对哲学有兴趣的，我有个哲学的朋友，哲学性的灵魂伴侣， 吃东西都有的，吃东西 是 的，吃东西的灵魂伴侣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起吃得开心很重要，即是吃脚很重要的， 因为吃你通常 仲有麻將嘅靈魂伴侶， 啊， 大家可以成局。話我哋雀友， 雀友， 話有啲唔啱 key 就打麻將， 打唔到嘅，打唔到，即係你唔啱 key 打唔到噶嘛，係啊，即係你哇打完都係煞氣嘅，係咪先？有啲打完就咩好小氣噶嘛， 係， 哇你今日做咩啊？食幾煲湯啦咁樣，係咪出老千啊？咁即係呢啲難聽嘅説話咧。嗰啲 人你排品好曳嘅， 差嘛，咁啊梗係唔打啦，係咪？ 係食嘢都有 食嘢都係㗎，食嘢有啲人你啊，即係好心啊，介紹佢，哇呢啲好食。 冇啊，盧子豪，我知你好多食腳㗎你。 我知係，不過我嘅人比較易相處。 哦， 厚道啲，厚道啲。 好大碟餸咁，你一個人係一定食唔曬㗎嘛， 所以有啲啲餸一嚟就搶到食噶嘛，哦，即係嗰啲哇，使唔使咁啊咁樣？係 啊， 咁你就唔係好高啊。 飲酒都有 啊，當然係 酒逢知己， 酒逢知己冇錯。 個酒品唔好嗰啲就真係好大件事啊嘛。 咁好大件事嗰啲真係咪搞啊？真 係嗰啲。我有個朋友，其實佢就係同真係識咗好多年嘅。係咁，佢個酒品好差。 係點差法咧？ 會打人。是平時個人文質彬彬嘅， 即係飲到咁上下就開始喐手腳啦。 我知道嘅就係話佢會起，即係佢會起身一巴冚落去咁樣。法國人嚟嘅係， 我法國人。 咁但係我在場咧就唔知點解會扛得住佢嘅。 哦， 係啦，所以大家就飲酒通常話，不如你喺在場， 即係要叫埋你先。如果揾佢飲， 叫酒腳， 就一定要預埋你啦。 佢咪起身嗰陣都會有啲話即係起身有啲人咪心情唔好嘅，嗰啲叫咪叫國內叫咩神氣啊，即係你起身嗰陣啱啱未瞓醒又係會唔係好好老皮嘅， 哦，即係燥底，係 啊燥底， 燥底。 咁佢就係起身同埋飲酒，佢都會咁樣， 都係燥底嘅。 但係見到我就會扛得住佢啊，好奇怪 啲人 格人員， 即係糯米字幕室， 係啦， 見到佢， 係啦，又 嗰啲事都係係咪靈魂伴侶咧？ 都係一種伴侶， 朋友嘅一種靈魂伴侶啊，係啦。 飲酒伴侶 咧，佢本身係因為佢係同性戀嘅，係啦，咁所以但係佢，所以我就同佢嘅你話佢個伴侶好老友啊，亦都係，但係就我會覺得朋友係有嘅，你即係你一見咧，你就話啊，依個係一世嘅朋友， 冇錯， 係啦。 我諗起嗰啲而家社會上好多 fan club 啊，嗰啲人係咪真係靈魂伴侶咧？大家都共同嘅喜好， 靈魂家族嗰啲係，嗰啲係靈魂親戚、靈魂家族，大家都大家都係嫁咗俾某個明星係咪啊？嗰種大家共同去努力， 即係都係靈魂嘅交流嘛！大家都喜歡嗰樣嘢，都喜歡嗰個偶像， 佢又唔知喜歡嘅，即係佢係要為偶像做好多嘢 嘅， 即係好似一個即係 project 咁啊，即係好似一個。事業咁去做噶嘛，大家去投入、去付出、去創造、去策劃， 係策劃， 係啊，咁啊，所以就可以有一個即係所謂生命嘅寄託啦，係嘛，可以係能夠將你嘅時間啦，喺嗰一啲咁努力嘅付出底下，得到一種快樂嘅，即係好似即係呢一個積極心理學上邊所講嘅，有一種心流嘅出現啊嘛，即係話你當你全程投入。去做呢一啲为个即系偶像啊服务，咁你就会忘我嘅，即系连自己都唔记得埋噶啦咁样。 有一啲以前我见到有一啲 case 咧，系 佢本来个人生觉得自己系比较可能失落啊，或者 失 败 啊， 咁跟住就全心投入去一个支持一个偶像， 偶像 跟住就成就自己嘅， 成个人都变咗嘅， 系啦，减肥啊， 系啊，又减肥啊，精神又好咗啊，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啊，又爱心都多埋添啊，嗰个明星去即系做乜嘢慈善嘅活动，佢又去啊咁样。 明星又有啦，动物又有啦，帮毛小孩啊咁样，系啦，所以每一件事其实都有一个正面或者反面 嘅 结果， 冇错 系。系啊，睇下你如果信命运嘅话，就睇下你嘅命运；你如果信自己嘅话，就睇下你自己嗰个点样去面对啊。 冇错， 一个偶像可以成为自己嗰个灵魂伴侣， 系 即使个偶像死咗， 都 可以继续做你个 灵魂伴侣。 例如猫王咁样， 猫王啊，或者 Michael Jackson 嗰啲啦，系咪？好多人都继续去支持、去听、去重温 歌 啊！李小龙都系噶，好多李小龙迷噶。是嘛？即係佢哋而家要咩啊？即係建立李小龍紀念館噶嘛？係嘛？ 係啊！ 嗰個係邊度啊？一個東歐嘅國家係咪啊？ 哦， 佢哋直頭係嗰個 唔知格魯吉亞定嗰啲咩？ 咩斯洛文尼亞定邊度？佢哋有佢哋覺得李小龍係佢哋嘅精神嚟噶嘛？ 係 啊， 即係古人啊，盧建係咪都可以成為靈魂伴侶？譬如講至到孔子可唔可以做啊？ 萬世師表嘛， 兩千幾百年嘅都可以做。 呢個係以前讀書入邊嘅靈魂伴侶嚟㗎，係嘛？ 或者你第一次睇柏拉圖嗰陣，你覺得哇咁完美嘅世。 有些都會係， 令我感同身受啊！ 宗教最容易啦，宗教即耶穌啊嗰啲咁樣就更加佛陀啊咁樣嚇，嗰啲都即係好容易啊！ 但你係咪可以同佢平起平坐靈魂伴侶？ 平起平坐就唔得啦，係啊，都唔一定。 嗰啲係高一輩 嘅。但係佢可能夜晚會入你夢同你解話噶嘛？ 解話 都係你個 mentor 嚟嘅 ，mentor 係你個 mentor 係咪人靈魂伴侶？ 所以你講得呢個 嗰啲係靈魂導師。 系啊，导师， 系啊 ，guru 呢个有 分啊，灵魂伴侣同灵魂导师 系 唔同 嘅， 系啦， 所以呢个伴侣呢个字咧就唔 应该平起平坐噶， 你觉得一定系平起平坐嘅， 系嘛？伴侣嘛， 但系你导师都可以长伴你噶嘛？ 有人喺网度讲咗十二种呢种咁嘅灵魂嘅partnership 啊， 系。 第一種就真係 soul partner 啦，即係靈魂嘅 拍檔。 第二種就係靈魂嘅結伴，即係 soul ties 啊。 一種就係過往嘅靈魂伴侶啦 ，past life 嘅 soul mates， 即係你上一世或者上上一世。係啊，另外一種咧係一啲 karmatic 嘅 soul mate， 即係冤家啦，即係係啦，你都係同你一定係打交噶啦，係啦。 不是冤家不聚頭。 一種是 romantic 的 soulmate 啦，即係浪漫嘅，係啦，可能就係一剎那嘅。總之，我頭先講嘅最開頭，大家好中意講，而家最流行嘅就係 twin flames 啊，即係大家呢種咁樣嘅。另外一種咧就係話companion soulmate， 即係一啲朋友同伴。 有伴。 啊，第八種咧就係我成日講，今日成日講嘅 soul family 同 soul group， 即係呢啲乜 靈 魂 家族。 仲有一種係 kindred spirit 啊，一種懂你嘅人，你哋未必成日見嘅，但係你見到個，唉，呢個知己， 知己， 有一種比較行啲嘅第十種啊，叫 soul contact， 即係嗰啲叫咩咧？ 點頭之交定咩啊？ 係啦，靈魂點頭之交，我都覺得呢個人順眼嘅，但係我哋唔熟，係啦， 唔熟嘅， 係啦。第十一種就係靈魂導師啦 ，soul teachers。跟住有啲叫靈魂過客啊，soul crossing， 淨係喺你生命中咁樣 擦過， 匆匆嘅擦過，係啦。咁呢啲其實靈魂係咪都係喺身心靈角度就會講，譬如 karma 啦、業力啦，係咪？或者係一啲慾樂 karma， 即係一啲你哋中間會做嘅嘢，同埋雜氣啊 ，vasana。同埋最後就係呢啲嘢嘅喺你心入邊嘅一啲心印啦，呢個咁樣嘅心卡啦。 仲有一種係嚟攞債嘅，通常你同個仔女其實係有一種靈魂嘅交流，係佢嚟攞債嘅。 即係債主同債仔嘅伴侶。 係啊係啊， 走唔甩啊，走唔甩 所以成為伴侶，因為一個攞債，一個就係 土債， 土債，好多鬼鬼叫你借咗人錢。 唔係，但係有啲時候成日兩邊，你同兩邊傾，兩邊都覺得對方係嚟還債喎。 梗係啦，係啊。 佢唔覺得佢，唉，我就係嚟還債嘅。 因為如果還債就認命噶啦嘛， 即係唔認命。 唔認命咧，就認為係你嚟攞債 嘅。咁我哋講下聽晚嘅廣東廣西先啦。星期一晚嘅廣東廣西，哇，大題目啊！依、这个战略轰炸迫降日本，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梦红嘅，呢、这个就系听晚嘅广东广西，哇，好精彩啊！而家 我哋个题目好精彩， 已经听咗，已经听到隆隆嘅战声啊，系咪？啊，咁我哋呢个灵魂伴侣呢个题目真系好大啊，应该开翻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集。 靈魂伴侶可以做一個學位課程頭先。 哦，由呢、這個係啊，由啊盧教授主導啊，飛哥係呢個特別嘉賓啊。 之後課程，之後課程開。 哲學，然後就是心理學、宗教學、人類學，哇，大把！ 由呢個食物嘅角度，可唔可以講？ 由食物開始，係。 由我哋可以由題目開始，由食物開始講麻雀、 麻雀、 旅行、 美食、 寵物、旅行 嘅靈魂伴侶。 啊，旅行都好重要㗎，真係 好重要。 真係有啲人去完，你都下次咪搞啊！真係 生活習慣嘅問題啊嘛。 唔止有啲係好奄尖聲門。 我識得好多夫婦係因為係一齊參加旅行。 而結識嘅， 然後就結婚， 係 應該比較好啲嘛。 好多好普遍。 我而家知道咧，有啲咧就咩咧，即係去揀女婿啦，或者揀新抱咧，就要去一次旅行， 哦， 測試下佢嘅嗰個即係。AQ 啊 EQ 啊嗰啲嘢， 系咪要去啲好辛苦嘅旅行啊？ 即 系 唔系？但系带一班人去啊，呢日 先穿越戈壁沙漠咁样。 佢又唔需要，佢带埋啲咩咧？阿姨妈姑姐、阿哥嗰啲仔啊，诸如此类咧，成班交晒你负责。 大家审视女婿， 大家审视女婿，你有几好脾气、脾性。 女婿嘅压力测试 系啊，冇错系啊。 我哋最尾聽翻首歌啊！呢、 啊、 首歌啱啱同個題目一模一樣嘅、 啊， 就係、是、依個姚卓菲嘅《靈魂伴侶》。我哋下次再見啦！多謝曬飛哥，多謝曬盧教授，下次再見，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续的一篇小说，因主角与主角会于说的偶遇，那对白是数十字，感觉如情诗，有着明月画。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无恋爱诗句激发想象的乐趣。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没有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稀奇的眼神，极陶醉。